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 的声音演出， 城市放牧， 放肆扩听。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放牧，我是龙野。这个世界上能够打动人心的，永远是那一些能够让人感同身受的事情。青春没有通用的货币，也不可以复制，但是所有的青春都会有共鸣，所以在很多的歌里，我们听到了自己的人生。 看不出来我的 看新闻说有一家一个人吃的餐厅非常的适合单身或者是不好意思单独出去吃的人，菜品也非常的漂亮，分量也不会很大，店面非常的精巧。我觉得一个人也一定要好好吃饭才对，一个人的生活也应该过得丰富多彩才对。 公益主张时间，

1/2。没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我觉得对女人来说，生活不该是一根紧绷的弦。有杂志评出了10种专门为女人设计的减压放松的方式，希望你可以趁着有空去试一下。第一个是享受一次 SPA， 第二是重拾童心，第三个是接近自然，第四个是去酒店度假，第五个是心无杂念的静静的坐着，第六个是舒服的裸睡，第七个是运动流汗，第八个是阅读书籍，第九个是重拾二人浪漫，最后一个是逛市场或者是逛逛花店。这些减压放松的方式，希望你也可以试一下。 一盏黄昏悄悄的灯，时间在旁漫不更深，寂寞下手毫无分寸，不懂得轻重之分，沉默支撑要过陌生，静静看着凌晨黄昏，你的身影失去平衡，慢慢下沉，在空中盘旋，而我呢？

让青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值得忘，一切都是为爱，没有遗憾。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 有时候其实美食和风情的意义不是逃避，不是躲藏，不是获取，也不是记录，而是在想象之外的环境当中去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从此慢慢改变心中真正觉得重要的东西。就算过几天就得回去了，依然上班，依然吵闹，依然心烦，可是我们对世界却有了新的看法。就算什么都没有改变，至少人生就像一本书，而你的这一本比别人多了几张彩页，也挺好的，不是吗？ 如果流浪是你的天赋，那么你一定是我最美的追逐。